还懂一些。 对春联儿，咱们国家有这个习惯， 是吗？ 逢年过节门口贴一副对联儿，我就喜欢研究这个。 你看， 最近我在家里就搜集了那么几副绝对儿。 绝对儿？ 绝对儿不明白？ 怎么回事啊？ 绝对儿啊，就是有上联没下联。 哦，这么个绝对儿。 我走访了好多的大文豪，好多的大教授， 是啊， 文学家，一个对上来的没有。 嚯， 我很苦恼。最近我准备登报。 登报干嘛呀？ 征求下联。 哎，您这个绝对是什么词句呀？ 干嘛呀？打听这干什么呀？干嘛你想对啊？ 我不是想对。 那你问这干嘛呀？ 我听听。 那么多大文豪、大文学家、教授都对不上来，阁下您听了，就您这尊容，您听了您有什么用啊？这不是开玩笑吗？ 你这么说话可不对啊！ 啊， 你没听人说吗？ 啊， 这绝对啊，要是碰巧了，对的才妙呢。 啊，似乎有一点道理。 你看， 那么我在这说一说我这个绝对的上联 啊， 你听一听。 好嘞。 啊， 哎， 注意， 您说， 绝对有学问。 好 啊， 哎。 上联啊， 你说吧， 可别胡对 啊。当然了 啊，不懂地方问我 啊，一定向您请教啊。您说 要谦虚一点， 您放心吧 啊，实在对 有话您一块说行不行啊？您这都什么毛病啊？ 我这不是怕你对不上来不好意思吗？注意听我这绝对上联啊。 好嘞。 买卖兴隆通四海，就这绝对上联 完了 啊。这什么意思？ 哎呀，绝对，我给您对个下联您看怎么样啊？ 可以啊，我正找不着下联呢。 反正我这下联对出来也不一定合适 啊。那没关系，我参考嘛。 您这上联是什么？ 买卖兴隆通四海。 我给您对财源茂盛达三江。 哎呀哎呀， 你干嘛一惊一乍的？你 高才呀？ 不高，才1.76米。 哎呀，高才呀！我这绝对下联。 其实啊，我没什么学问。我们家对门的豆腐坊原来就贴过这么一副对联。 亵渎我这副对联！ 来来来， 注意听这个。 说， 根深叶茂， 本固之荣， 开市大吉， 万事亨通。 忠厚传家久， 诗书记事长。 拜拜。 回来。不是，就这个呀？还绝对，全是对子本上啊。好吗？ 这是跟你开玩笑。 别玩笑， 这对子本上咱都不用。我这是抻练抻练您。我真喜欢对春联。 那对春联这规矩您懂吗？ 不懂敢往这儿站吗？对春联讲究什么？ 讲究什么？ 讲究1-3-5不论， 2-4-6 分清。 哦， 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开市大吉，万事亨通。讲究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 哎，你贫不贫？你 苏东坡有一句话 说什么了？ 天下无语不成对。 哎，这话怎么讲呢？ 就是说不论谁说的话 啊， 只要你处理的巧妙，用的合适，哎，那就是一副很好的对联。 是吗？ 我觉得我们国家民间里有这么两句话就是一副对子。 哪两句啊？ 清官难断家务事。 哦，这是那上联。 对， 下联呢？ 上梁不正底梁歪。啊，让各位听一听这两句，虽然不够工整，但是让您琢磨起来却很好玩。 好玩呢？那这是什么？哎，那即使这样的话，咱们两个人连连句，您看怎么样啊？ 要跟我搞一个对春联的游戏？ 对， 你行吗？ 我说一上联， 我给你对个下联。 我说一上， 我对下。 哦， 你看有上就有下。

怎么说话这味儿啊？ 他不没鼻子了吗？ 对了，我把这茬给忘了。 审判长，我来说两句。 你说吧。 我虽然是原告，但请允许我以被告辩护人的身份在这儿说几句话。 好。 施胜杰把我鼻子拧掉了。 对，这又要来劲儿了。 却和我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这个法庭上我虽然是原告，但在道德法庭上我却是被告。 明白过来了。 我不该喜新厌旧，更不应该充当第三者这个极不光彩的角色。 就是啊， 甘老师是我们学校的一位有夫之妇，由于我在中间的插足，把他们家搅成一锅粥。 这多不好啊。 回想起来我太惭愧了，太内疚了。施胜杰把我鼻子拧掉了，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什么好事呢？ 他使我头脑更清醒了，眼睛更明亮了， 对， 鼻子透气痛快多了。 那是痛快多了。 我想跟他重归于好，破镜重圆，希望他能原谅我过去的行为。审判长，我还有个要求。 什么要求啊？ 我要撤销我原来的起诉。 他把你鼻子拧掉了，你怎么还撤销起诉啊？ 你不了解情况。 怎么的？ 那鼻子是我整容后一只假鼻子。 假的呀。 我一听我赶紧站起来了。谢粉，既然你有悔过自新的表现，以前事咱们一笔勾销了。 对， 你说话挺别扭。得了，我把鼻子给你安上。 这鼻子能说安就安吗？ 太简单了，我把口罩揭起来，把这鼻子照他脸，啪叽就给安上了。 这回就好了。 我安完以后，大伙儿一看白谢粉全乐了。 怎么乐了？ 这鼻子大头朝上 安到了。 欣赏了施胜杰先生和冯永志先生表演的这段姑娘小伙别这样，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他们两位表演的相声小段学方言。 我们这个相声啊是语言艺术， 口头文学， 最起码相声演员要说普通话。 是这样， 我们相声演员哪儿都去，全国各地去演出。前不久我们去了一次北京。 对， 我发现北京人说话特别好听。 是呢， 尤其是北京姑娘。 怎么样？ 北京姑娘说话不但好听，那个表情也好看。 您给我们大家学一学好吗？ 我给你学一学。 来来， 比如说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两个姑娘一见面说话是这样。 怎么样？ 你注意啊。 来来， 特别一开玩笑啊，这个表情非常好看。 是啊。 哟，二姐，您上哪儿啊？啊，在什么？我上百货大楼。上百货大楼干什么去？我想去买件毛衣，再买一条床单。去吧，什么买床单？又去看对象是吗？二姐，您可是咱们单位的晚婚模范，我听说最近怎么着，要结婚了，是真的吗？ 对呀。 去你！别胡说呀！瞧你真讨厌。缺德劲 儿！您瞧瞧这样啊！ 你看这一乐，这个有学问。 什么学问呢？ 这个手绢起作用了。 怎么着？ 必须拿它捂着嘴，让您看不见口型， 嫣然一笑， 乐得没有声音。 是啊， 显得那么温柔，那么大方。这一乐就好看。 对了，那要不用这手绢不也行吗？ 那怎么乐呀？ 还怎么乐？爱怎么乐怎么乐呗。 你那意思不拿手绢捂着嘴张着大嘴乐， 那多痛快啊。 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乐。 是啊。 好看吗？ 好看。 咱试试。 您来来。 不用这个。二姐，听说最近要结婚了，是真的吗？ 对。 去你。 你瞧， 别胡说呀。 这不一样吗？ 瞧你真讨厌。 多好看呢。 去啊，去啊，来来来，傻丫头。 对了，哪有这么乐的呀？要照你这么说吗？拿手绢捂嘴乐还是咱们女同志的共同特点， 一个地方一个样， 不全这样。 刚才我学那个拿手绢这么乐的那是北京的。北京姑娘一乐这样。 那要到咱们东北呢？ 到咱东北就不这样了。 什么样？ 咱们东北姑娘说句心里话。 怎么样？ 实在。 实在 那什么都不在乎。比如说还是这件事儿，要两个咱们东北姑娘走在街上，一见面一对话一开玩笑你在旁边一听 怎么样？ 那家伙 有气魄。有气魄呀。 很有气魄。 您给学一学。 给你学学。 来吧。 尤其是咱们东北方言比较严重的女同志走在街上一见面说话这样。 您来。 那不小李子吗？你干啥去？那啥，我上大哥。 大哥